疼吗？ 疼，特别疼，疼死了。 对不起。 仆人带藤田青野去房间，为他收拾好行李。藤田青野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废墟，脑中不断浮现着那几颗人头，他猛地拉上了帘子。第二日，藤田青野用完早餐去街上走了走，大雪掩埋了一些尸体，可仍然变得出人形。他恍然地在路间行走，看到许多老人妇女，甚至还有孩童。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平民的尸体？ 有些是被榴弹炸到，有些是抗日分子，辛苦我们的军人还要为他们清理尸体。 一直听说南京城繁华，风景秀丽，如今却是半城废墟。藤田青也一边遗憾被摧毁的建筑，一边为无辜的死者痛惜，不忍再看。 人们都去哪儿了？ 有些出城了，有些在安全区，是几个洋人办的国际安全区，收留了十几万中国人。不过还有很多军人卸下武装藏在里面，对我们仍是一大隐患呢。 前方有一队人，吵吵嚷嚷，不知在干什么。藤田青野想与战士们打招呼，刚靠近，就看到一个兵用刺刀扎进了老太太的肚子。藤田青野吓坏了，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，手扶住司机的肩。他回过神，有些愤怒，上前质问： 你们在干什么？这位女士也是中国兵？ 几个日本兵看着他，同时哄堂大笑，其中一个用枪托底了他一下。 是啊， 这位是藤田中佐。 日本兵顿时严肃起来，站直行军礼。藤田青也顺着那老太太的尸体朝前看，一直到道路的尽头遍布了尸体，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没有衣服。他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。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？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啊？ 藤田青也失魂落魄地回到住处，他不敢出去，他觉得难以置信，甚至为国人感到罪恶。刚坐不久，藤田野雄就派人接他到一栋歌舞厅改造的办事大楼。楼下人来人往，楼上静谧异常。藤田野雄处理完事务，便带着他出去走走。大概有20个男人被反缚住，其中有4个穿着中国军袄，他们10个一组，被捆绑成两对脸。有2个日本兵压着往前走，他们纷纷低着头，没有一点表情，即将被带到城外的壕沟处决。 父亲，他们为什么不抵抗？ 中国人就是这样，懦弱无能，像一只只待宰的羔羊，没有灵魂的躯壳。上海打了3个月，还以为他们是个可怕的对手。哼。 藤田野雄不屑地看着远去的男人们，继续道： 真是一个让人不可置信的民族，你看看那几个垂头丧气的男人，但凡他们愿意挣扎，我们2个士兵绝不是这么多人的对手。而那些有血性的也被大日本皇军消灭干净了。 他们要被带去哪里？ 你说呢？ 他们已经投降了，我们应该优待俘虏。 优待？你太善良了。 您不该放纵我们的士兵烧杀抢掠，他们在杀人强奸女人，这是不道德的，这是人性的沦丧，我们是个礼。 藤田野雄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，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。 你在外面2年交过女朋友吗？ 没有。 你还没有碰过女人吧？ 父亲， 我可以为你安排，你太没有男子气概了。 藤田野雄背着手朝远处看去，轻叹一声，露出些意味深长的笑。 南京有些女人很漂亮。 藤田青也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父亲， 他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，让人觉得陌生、恐惧、不可思议。 父亲，我为战士们征服这片土地而感到荣幸，可我们不该这么滥杀无辜、侮辱百姓，这是违背道德和军事。 以后不要再让我听到这种话了，你的哥哥就不会像你这样懦弱。用这里的一个词来说，就是妇人之仁。哼！ 藤田青也站立许久，他由衷地感觉到悲哀。 将领尚且如此，士兵何来制约啊？ 下午，藤田野雄真的为他送来一名中国女子，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，头发剪得短短的，被塞在与身材极度不符的和服里，头上还被夹了朵花。藤田青野要扶她起来，女孩哭着往后躲。藤田青野中文不是很好，一字一句地告诉她自己不会伤害她，可女孩太害怕了，哭得更加厉害，缩成一团，不停地发抖。藤田青野退到房间另一角，离他远远的，良久，递了一颗苹果给他。女孩不敢接。藤田青野蹲在地上，笑着看他，把苹果塞进他手里。女孩哆嗦地接了过来，握在怀里，没敢吃。晚上，藤田野雄回到别墅，见藤田青野坐在房间里看书，角落的女孩衣衫完整，一见他立马躲到柜子后。藤田青也放下书站了起来。 啊，父亲。 你没碰他？ 没有。 藤田野雄背着手失望地看着他转身离去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士兵走进来，在女孩痛苦的哀嚎声中拖她出去。 喂，你干什么？站住！ 那士兵推他到空旷的地上，抽出刀横劈了过去。藤田青也怔怔地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女子。 你疯了！